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久了久，经典随身听，我新奇 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朋友圈开始厌烦了，无非是因为有的人变成微商，24小时刷屏商品促销，还有人成天晒娃，有的人疯狂秀恩爱，这些看得多了难免会疲劳，于是呢有人拉黑，有人屏蔽，甚至有时会发现看了这个人的朋友圈就能间接的了解一个人的品味和性格，而朋友圈里的不屏蔽不拉黑也代表了认可对方。之前呢我们聊过什么样的朋友圈你最受不了，而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平时你喜欢看什么样的朋友圈呢，你平时都喜欢发什么样的朋友圈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99，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虽然回到从前，这人

相信大家对于张卫健的认识最多的应该是他的影视作品，像《少年英雄方世玉》《小宝与康熙》等电视剧，相信大家都看过。但大家却不知道，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影视小天王是参加歌曲比赛而入行的，而且他还出了几张专辑。有人说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真心歌王。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他的下一首歌《真真假假》。

经典九六九，一起拼资讯，我是英奇。从今年5月1号起，59国人员必须通过海南的旅行社来办理免签申报手续。该政策预期带来的境外游客增长，有助提升海南国际化旅游竞争。近期网约车市场风云再起，美团、高德、携程等公司纷纷进入，高补贴、价格战重回视野。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被盗，被盗文物包括明早期的猴豹陶玉雕、明代成套14件黄金带垮和清代玉鸳鸯等。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近日投票通过政府提出的议案，将目前实施的紧急状态从即日起再延长3个月。备受关注的长安街西延工程古城段已经实现4上4下通车，将于2019年底全线贯通。即日起，北京市交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启用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鸣笛将面临100元罚款处罚。歌手胡彦斌、谭维维近日出席腾讯音乐人不凡觉醒原力计划发布会，节目将联合数十位音乐圈内专业人士，共同为参赛的原创音乐人保驾护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心甘情愿留下他。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新奇。前几天呢，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杭州一位31岁的妈妈，在去年查出发现自己得了甲状腺癌，而后来呢，她写了一篇当31岁遇见癌症的自述体文章，讲自己呢是一位工作狂兼吃货，天天吃宵夜减压，晚上呢经常吃烧烤、炒年糕、炒米线之类的。另外呢，她还说平时工作压力很大，工作很烦躁。唯一的放松就是回到家面对那一顿夜宵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觉得白天太忙，晚上一定要吃顿好的犒劳自己，晚餐到底吃什么最健康就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你平时在晚餐习惯吃什么呢？你觉得有必要在晚上这顿饭犒劳自己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刚才这首歌想必大家很熟悉了，来自徐怀钰。虽然徐怀钰的巅峰时期不过短短两三年，即使他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发专辑，但他仍然是许多80、90后心中的一个特别的存在，一提到他就会勾起美好回忆。他头上拥有了太多的光环，金曲一大堆，说他是华语乐坛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也一点不为过。来听到徐怀钰的下一首歌《友情卡片》。 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多可爱的昨天。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像陈奕迅的歌里一开始悲伤的唱，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后来也换成了平淡的语调唱，我感到幸福就是看到你幸福。经典久了久，我心奇，当你的身边再出现一个人，能在你难过时陪着你，在你伤心时给你一个肩膀，那么一定要记得紧紧抓住他的手，能抓多紧就抓多紧。